據報已經脫離生命危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電話，重點就確保中國在烏公民安全表明立場，敦促烏方承擔相應國際責任。庫列巴說，烏方高度重視中方關切，將會繼續本住負責任態度，做好外國公民安全撤離的相關保障。緬甸北部克欽邦一個玉石礦區倒塌，至少12個人死亡，大約40人失蹤。事發在星期一晚，救援人員發現12具遇難者遺體，搜救工作仍然繼續。有當地人說，失蹤者包括採礦工人、管理人員和機械維修工。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816， 英鎊 10.419， 瑞士法郎 8.508，澳元5.674，加元6.138，新西兰元5.288，欧元8.694。每百日元对港元6.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7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6点，跌37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26美元，卖出1,942.0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噶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系受呢一个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但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咧，暂时就未有车龙。咁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咧出翻观塘咧有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再提一提大家港铁消息啦，屯马线因为多名车长染疫同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啦。咁早上嘅繁忙时段列车服务班次咧需要调整，来往方向维持4分半钟一班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个经济嚟紧都情况， 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明白喺而家大家都系心里比较彷徨，但系香港整体嗰个经济嘅条件咧，其实系俾到我哋一个信心嘅。当我哋个疫情系能够受控嘅时候咧，整体嘅经济咧系有能力系反弹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3月2日新增32,597宗确诊，再多117名患者离世。 两万年指本港疫情比较严峻复杂，对医疗系统是严峻考验。 首个中央援建社区隔离设施启用，接收首批患者。 联合国称超过670,000人逃离乌克兰，呼吁提供17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喺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系收听收睇我哋呢个节目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是新增32,597宗的新冠病毒个案，死亡的个案就最新录得，昨日的讲法就是117宗的。如果不计一些滞后的个案，就是首次出现单日是过百死亡的这个资料的。卫生署就说数字都未完全是反映实际染疫的人数，因为有些是未计到用了快速抗原测试验到阳性的人士，而且部分是沒有病徵或者病徵輕微的人，或者是沒有檢測，所以預計社區裏面仍然有很多的個案。另外講到這個月政府就諗住在3月就會推全民強制檢測，見到有些專家都說應該是等到疫情回落染疫的人數比較少的時候才推的。你又怎麼看呢？18723111有關於全民強檢那個做的時機，現在有些專家的討論是不是在疫情咁多個案嘅情況之下，喺呢個時候推究竟適唔適合咧？有冇效咧？咁另外有關於咧一啲零售店啊、一啲食肆等等咧，都見到話相繼減呢個營業時間，包括一啲超市。尋日有啲分店就話下晝3点都已經關門啦。有啲油站啊、快餐店啊嗰啲營業時間咧都有受到影響嘅。咁政府發言人就重申，淨係細化有關於全民強檢嘅方案，咁敲定之後咧就會向外公布，並且廣泛宣傳，不致引起誤會或者是混亂。又強調推行全民強檢定必兼顧金融業的特質，而參考外地推行全民強檢的經驗，亦都會照顧到市民食物和必需品的需要、外出求醫等等的基本需要，呼籲市民是無需恐慌或者是搶購囤積物資等等。對於一些超市餐廳見到一些所謂搶購潮的情況，你自己觀察到是怎樣呢？1872311电话旁边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早晨。 早晨，崔龙文。 早晨，林医生，先讲就是不同的报章消息啦，都讲到全民强检嗰个嘅日期究竟几时做咧？有啲就话3月17号之后，有啲就话初步谂可能系3月26至到4月3号实施，就可能系9日啦。九日期间就做3次咁样。之前再讲个讲法咧，有啲就话3个礼拜去做嘅咁。你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啦，講緊呢個月內做呢個全民強檢，可能3个星期之後就做全民強檢啦，時機上適唔適合呢？定係再早啲越快越好呢？ 其實因為我哋做全民強檢嗰個其中目的就希望早發現啦，即係或者發現啦，至少因為都係越遲做就越遲發現啦，基本上就咁。但係個大前提之下呢，係一定要配合有呢個早隔離嘅。因为如果冇早隔离嘅话咧，早发现系唔能够可以即系压止疫情，即系完成咗全民强检之后嗰、那个唔能够清到零，亦都嗰个一定嗰个第五波一定会死灰复燃啦。基本上，咁所以基本上要睇下个实际嘅操作，譬如政府去调动嘅资源可唔可以配合到早隔离呢样嘢。咁啱啱你都提过，其实我哋依家知道个社区上面系有好多嘅病症啦。包括一啲即係已經被核酸確認，亦都包括一啲未被核酸確認，同埋一啲即係市民可能根本係自己做咗抗原測試，亦都冇打算即係去上報呢啲情況。咁即係話我哋社區仍然有好多感染咗新冠病毒嘅人士係冇被隔離嘅。咁所以即係大前提咧，一定係要有呢個早隔離嘅，呢一刻都要有早隔離。如果去到全民檢測之前，我哋係做唔到呢啲隔離嘅話咧，咁到時嗰全民檢測嗰個成效咧，一定會大減。即係我哋會早發現到，但係我哋唔能夠做到早隔離，咁變咗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問題咯。反而就係、是， 以現時嘅隔離設施或者公布咗隔離設施嘅數量，你覺得3个星期之後適唔適合推全民強檢咧？ 就咁睇現時公布咗嘅設施嘅數量，似乎未必即係能夠可以达到呢个效果啦，即系当然亦都有好多即系谣传啦，或者系 做法可能政府都考慮緊啦，即係包括可能係有部分人士要入去啲隔離嘅設施啦，有部分嘅人士係其實留喺屋企隔離。咁呢個可能即係政府唔知佢係即係可能都未敲定實際個方案啦。咁即使話就咁睇個數目咧，因為你睇各個譬如大學做嘅一啲數學模式嘅估算，你見到其實應該檢測出嚟嘅數目咧，應該係冇辦法可以全部喺一啲隔離嘅設施做一個隔離。咁所以，除非再大幅度咁改變一啲即係隔離嘅一啲日數啊，咁如果唔係，我睇嚟應該係不敷應用嘅機會好大。咁所以係有機會，譬如話太早去實施全民檢測嘅時候咧，咁係能夠做到早發現，但係唔能夠做到早隔離，咁變咗。做完晒之後咧，那個仍然喺病好多病毒或者傳播鏈喺社區裏邊存在啦。 嗯，咁你建議其實覺得應該幾時做呢？因為啲專家就話等而家應該過咗最好嗰個黃金時機啦，即係一開始可能疫情初期。咁如果退到係咪去到疫情回落翻先至做啦？同埋你頭先話啊，睇下會唔會都可以有啲空間係再改一啲隔離日數，咁令到嗰啲隔離設施可能容納到嘅空間大啲啦。點樣做到呢？在日數上面仲可以點改呢？如果改短了的話，又有沒有機會個危機對於社區來講又大一點？ 我估那個是即比較即再後階段才考慮，即不是說現在去考慮。但譬如說你說現在到底譬如幾時做個全民檢測時機，其實就應該是看看政府可以調動幾資源做不做到早隔，即是找到出來的病症之後做隔離，可不可以做得到，有沒有一個即全盤的方案考慮是怎樣做去即是最可以即實事求是這樣。如果未能夠完全掌握到一些隔離的設施或者即提供的數目的話，的而且確過早做全民檢測可能就唔係咁有效能啦。咁如果另外即係當然亦都有其他方法去即係補救個效能所在，就係譬如話即係會唔會考慮三月係做一次，因為你依家其實你都唔能夠完全唔做早發現㗎，即係你雖然話嗰個理據就話唔能夠做早隔離，你減咗嗰個早發現呢個效能，咁但係你咁多病症喺社區上面，你一樣會令到個雪球越滾越大。即係如果你完全冇做早發現呢個步驟嘅話咧，咁都係一樣會令到即係個疫症可能會第五波會然後即係越拉越長。即係你只可以靠嗰個病毒本身感染咗大部分嘅人士先會慢慢停落嚟咁樣。咁完全唔做早發現又好似即係講不過去。咁另外個方法就係、是、譬如話揾到足夠嘅隔離設施，咁我哋三月做一次全民檢測，會唔會考慮即係譬如真係如果發覺嗰個病症太多，未完全做到隔離，但係已經做到發現咗大堆嘅病症，咁會唔會譬如較後時間再做一次未必係完全同等規模嘅一個即係大規模檢測嘅行動咧？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即係再考慮。 嗯，但原則上你同唔同意？如果真係做全民檢測又唔夠一啲設施嘅時候，仍然係容許啲即係分程度啦，可能係容許一啲患者係留喺屋企嗰度，而留喺屋企嘅時候嗰、那個傳播性又點咧？即係會唔會達到個目標，就係最終可以去到令到成個疫情係緩和咧？咁嘅做法？ 我認為應該要有一套好全盤嘅一個即係明確嘅指引咧。到底到時如果做全早發現咗一啲確診個案，到底點樣處理？即係譬如舉個例，譬如話一家四口，譬如話好明顯，即係譬如話兩個大人嚇，已經係感染嘅，咁你剩低兩個細路仔，咁我估依家嗰個策略就係話，譬如你兩個大人要去隔離，你另外兩個細路仔要幫人照顧，咁呢個即係唔係咁可行，我就覺得實際上嘅，咁亦都可能，譬如呢啲咁嘅家人，譬如會唔會即係既然係咁，不如留翻屋企做隔離咧？又或者即係基本上全家都感染咗，呢啲係冇需要去送佢哋去隔離設施嘅嚇。咁可能係你要有一套準則係好明確嘅，即係或者當然佢哋可能自己會有自己嘅準則可以即係考慮去評估啦，咁但係市民都可能知道嘅話，亦都會大家即係可以配合到啦。咁即係簡單講咧，就係話可以如果做到家居隔離嘅人咧，都做家居隔離嚇。咁所以希望做到就係話真係有需要，譬如話嗰個屋企環境冇辦法做到隔離嘅時候，嗰啲人就入隔離設施。其他如果可行咧，盡量留喺屋企做隔離。咁變咗先可以做到早發現，又可以做到隔離嗰個效果，即係唔係完全係百分之一百完美嘅方案去做嗰個隔離，但係你都可以有個減少喺個 社會裏面傳播嘅風險。 之前話如果做全民檢測，有啲就話一星期做一次，咁啊做三次，即係三個禮拜21日啦。而家啲方案就話係九日之內做三次嘅咁。你自己覺得應唔應付到啊？所謂呢個三乘三方案？ 我覺得原則，因為如果你要有全民檢測，你係要減少一個即係全民人口流動，即係所謂嘅可能係類似禁足嘅方案啦。咁我覺得呢個效能一定會高啲。咁所以你要有一個減低人口流動，你一定要唔可以拖得太長，如果咪對社會嗰個造成嘅影響非常大。咁所以所以係理論上日數係短啲，就會實際操作係應該反而係會對個社會影響係會少啲，又可以達到嗰個效能嘅。拖得太長，反而你又拖得太長，你變咗你就唔能夠做一個即係禁足咁嘅情況啦。咁所以就仲困難咁樣。 唔同嘅消息都話可能就算有禁足都唔係一個全面嘅禁足咯，可能係一個部分程度嘅禁足。有啲就話可能係參考到外國啊，譬如超市會召開嘅，一啲買藥嘅地方係召開嘅，俾啲市民可能短暫出去購物嘅咁。你覺得如果做一個唔完全嘅禁足，一個所謂半禁足嘅情況咧，你覺得應該係點樣分配啲市民喺呢一段期間又去可以應付到一啲必須嘅需要咧？係點樣分咧？ 我估好難做到好似外國嗰啲，即係譬如用一啲規管啊或者規例去即係完全阻止市民外出，因為香港始終嗰個家庭習慣啦，或者大家譬如好啦，可能照顧者啊，或者一啲緊急需要人士要翻工、緊急服務人士要翻工嘅一啲情況咧，好難完全去執法啊規管，咁變咗應該係。用一啲好措施去令到啲人冇一個外出嘅需要嘅完全，除咗做一啲日常生活嘅譬如購物啊、買食物嘅工作，咁嗰啲如果佢根本唔需要出街嘅時候，咁我估市民亦都明白喺呢個時候出街亦都冇作用嘅，冇地方俾佢哋去玩啊，或者去唔係買一啲即係必需人用品嘅話咧，咁佢根本冇地方去，咁變咗佢外出嘅需要亦都少咗，咁即係認同呢個禁足嘅啫，咁就會變咗，咁就可能喺香港嗰個實際嘅環境係比較切合一啲咯。 你覺得係咪淨係提供即係如果所謂即係半禁足期間，即係提供賣嘢食嘅地方、賣藥嘅地方就夠？仲有冇啲其他服務係必須？例如交通工具係咪都要啦？同埋如果啲市民要出去買呢啲必須嘅食品又好、藥物又好，係應該點分咧？係有可能全家派一個代表啊，定係可能限時某一區、限時某一啲人先可以出去，定係點咧？具體做法有冇諗過呢、這個？ 我覺得就好似啱啱講，就可能係未必係一個好嚴格規例，即係但係就令到即係市民即係外出嘅需要或者次數唔係咁多啦，咁如果你減交通工具，可能又會令到，因為始終有非常之大量嘅人口，其實要喺個抗疫工作裏面或者維持一啲咁嘅服務，去要都要有個交通嘅，咁變咗就未必可能可以減少班次，但未必係即係完全係限制，即係停擺咗啲交通工具，又好似又未必可以啦。咁當然，我覺得減少班次都好，因為你令到啲交通工具嗰個要即係翻工人數都會係少咗嘅嚇，咁但係就你話購物嗰啲限時咧一樣啦，即係喺規管或者要動用資源去做嘅執法實在太多或者太難咧，香港嘅情況嚇，咁變咗我覺得就未必值得去咁樣做啦，只係話你只要即係勸翻啦市民，即係可能係真係有必須性先外出嘅啫嚇，咁而家市民佢根本佢除咗買啲食物嘅時候都冇需要外都冇嘢做嘅，咁佢亦都唔會特登走去外出去。就嚟走去咁，咁當然亦都係要市民衷心明白，即係呢個全民檢測點解要配合人口流動減少先可以做到嘅效果出嚟咯。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多謝你。啱啱傾過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強檢啦，都講到有啲討論話係咪會禁足或者半禁足咧？咁、那個做法會係點樣咧？咁呢個有待咧下一步再公布啊！但係都歡迎大家打嚟一齊討論嘅。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黄生系 系咁，我本身就住彩园村嘅，喺上水嘅。咁我哋楼下有个超市咧，以往就系7点到12点，咁20号开始咧，佢突然间改咗9点至7点。咁即系好简单，我哋住喺北区嘅人要出去翻工噶嘛，咁你变咗嚟讲九点已经去咗翻工啦，夜晚七点都未翻到嚟，点样买嘢咧？咁另外嚟讲咧，就系讲翻咧。即係我哋條村咧40000多人嘅，我哋強檢都要用2日啦。咁但係你超市咁樣咧，咪製造我尋日10点鐘落去， 嗰條龍咧，由抽銀柱排到去凍肉櫃嗰度，要排咗成個鐘頭先俾到錢。咁、你而家安心出行又話唔會通知你中咗招嗰啲人啊，咁就變咗你咁樣搞法，咪會大爆炸咯。咁、另外我亦都想講翻咧，我哋上水同房嗰度側邊咧係有火車可以停到喺裏面嘅。咁、如果你話嗰啲即係運物資嚟咧，你可以去嗰度，因為嗰度唔係禁區咧，即係變咗你散貨會快啲咯。咁另外有啲私人意見嘅，咁好簡單，我哥哥咧舊年12月31日就已經離世，咁其實醫院咧有啲喺殓房咧直出，即係喺門口做個儀式就送去火葬場嘅。咁變咗嚟講咧，因為而家疫情咧即係已經限聚啦，咁變咗嚟講咧，即係我希望即係大家要知呢樣嘢。即係唔好將啲遺體咧堆埋一齊啦。咁、如果你係話即係過一世咧，盡快認翻個遺體，咁你嘅火葬場咧，佢都有個即係有個殼俾你喺度，即係做告別式嘅。即係你唔好再累積話啲人揀時間去做嘢啊咁樣，因為你再累積落去咧，你多多都唔夠用啊。即係我希望即係大家市民即係非典嗰時咧。即我提翻啦，加拿大試過有個出席喪禮之後咧，16人都中招，即係而家咁嘅環境咧，即係盡快簡單咯，咁即係大家都方便啲咯，咁樣。 好啊，唔該曬黃生，佢講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啊，包括一啲超級市場啊、鋪頭啊、營業嘅時間啊等等啦，咁你又講下你嘅睇法，你自己觀察到嘅情況係點咧？呢段時間1872311。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我哋都揾佢咧講下啊呢排嗰個。疫情的情况啦，同埋而家讲紧强检嗰个情况，佢系点睇嘅？早晨，陈海欣。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海欣。因为而家讲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啊，讲到全民强检有唔同嘅日期啊，唔同嘅说法啦，究竟为期几长啊，有冇禁足啊等等咧咁。专家就关注究竟如果三月做呢一个全民强检个效用嘅，佢哋有啲就提到话不如押后啦，因为而家疫情都仍然系即系向上啦，或者好严重啦，应该可能去到疫情系走翻下坡，慢慢即系弱啲嘅时候先至做全民强检个效用更好嘅。你自己点睇呢个讲法咧？ 首先第一樣嘢呢，當然呢，我哋整體嘅抗疫戰呢就應該係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咁所以早發現嘅時候即係回帶去睇啦，早喺1月嘅12號首次答問大會裏面呢，當時香港呢就已經有一啲嘅不明源頭感染嘅時候呢，嗰時我已經係建議咗係做一個即係小區或者係全港嘅全民強檢啦。咁你問時機嘅，其實而家已經係真係錯過咗即係最好嘅時機嘅。咁但系到而家呢一刻咧，大家其实有一样嘢都睇到嘅，就系每日发放出嚟嘅信息都唔同。譬如2月22日，特首就话可能唔需要禁足，咁但系即系譬如28日咁局长就话可能要禁足咁样。其实个消息咧一路都好唔同，咁亦都有几个版本，几个日期又系消息啦，10几号、20几号、3月几号咁样。我想觉得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喺抗疫嘅时候咧，即系特区政府咧，其实真系要切实履行一个防疫嘅主体责任，即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嘅力量同埋资源，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先至可以打好呢一场防疫战。其实你问我哋大家一人讲句，一人俾唔同嘅意见，10个人一定有10个唔同嘅意见嘅。但其实唔系我哋中央已经有支援队、有专班嚟到香港噶啦咩？我哋特区政府亦都有自己嘅官员喺行政上嘅可行性，加埋我哋本身嘅香港嘅专家同内地嘅专家，如果佢哋已经系决定咗，政府系一定要有呢个责任去下定一个决定。如果系做，就即刻去做啦，系咪？咁当然佢哋要谂下行政上有啲咩问题。其实越讲越迟，讲任何一个时间都可能唔系一个最好嘅时间嘅，任何一个时间。但系个问题，个市民就系、是、你一系做，你依样唔做，你做乜嘢咧？你有啲乜嘢可以做 ？OK， 你如果而家唔做全民强检，咁你可唔可以搞掂医院嗰个情况？又或者点样去做啲隔离？又或者点样可以做好啲个平台，俾一啲感染咗嘅人士去上报？而家系连呢样都冇埋。仲有咧，就係即係頭先嗰個聽眾都有講，強呢一個安心出行嘅能力，亦都係廢咗個功能。咁所以我就係話啦，我哋而家譬如陳海欣講一個日期，專家講一個日期，市民講一個日期，而家最問題係政府 要清楚你的责任，不要而家连个信息都是令到大家都好担心咯、嗯。 因为政府佢就话暂时都系话三月做嘅，我就想知道你同唔同意专家讲话压后啲，定系都觉得政府话三月做呢个时机系啱咧？因为始终有可能考虑到配套问题，揾咗出嚟之后点处理啲确诊者咧咁样。 如果你问我咧，其实我觉得如果要决定做咧，一个全民强检呢，我觉得是可以分区去做，可以呢尽早做越好的。点解我会咁讲，我哋大家攞荃湾嘅葵涌村可以做一个例子去睇。荃湾嗰个葵涌村当其时都系有一个疫情啦，我哋就系封咗两栋楼啦，即系日葵楼影葵楼。当其时有我哋自己本地嘅专家上去睇过，就话咦冇呢一个佢嘅问题啦，冇一个即系可能空气流动嘅传播问题。居民喺原地呢系隔离系 OK 嘅。咁所以我明白係要有一个隔离嘅措施同埋医院嘅配套嘅。但係如果香港有一啲嘅住宅係可以原址，而你冇你最緊要其实分流啲人落嚟做检测嘅时候，冇咁多人排队逼晒个呢度喺个大堂。 陈海欣可能要稍后再搵你倾一阵啦，因为时间差唔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屯马线多个车长染疫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朝早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调整，来往方向每四分半钟一班车，呼吁乘客预留充裕时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首都基辅的电视塔被火箭弹击中，导致五个人死亡，部分广播服务中断。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乌克兰指责俄军空袭当地住宅区和政府大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救出10人。俄军又攻击东北部一个军营，乌方说有70几个军人丧生。南部克尔松亦都据报被俄军包围，俄方亦都声称乌克兰军方进入亚速海的通道已经被封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指责俄方犯下战争罪行。俄罗斯强调只是打中军事目标，反指乌克兰利用平民作为人盾。泽连斯基在欧洲议会发表视像演说，强调乌克兰人民正为自由、生命和生存而战，再次呼吁欧盟批准乌克兰的加入申请，证明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泽连斯基的演说获议员站立鼓掌，即时传译亦都一度忍不住哽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以视像出席联合国两个会议的时候遭到集体杯葛，在裁减军备会议上，拉夫罗夫的演说影片开始播放没几耐，大批外交人员离开会议厅。拉夫罗夫在演说中将危机归咎基辅当局，并声称乌克兰企图组装核武，俄方正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核武和相关技术在乌克兰出现。而在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拉夫罗夫演讲的预录片段开始播放的时候，过百个外交官亦都离场抗议，中国代表有留低。新西兰警方驱散在首都威灵顿国会大楼附近一带反对接种新冠疫苗的示威者，双方爆发冲突，警方拘捕60人，行动中至少3个警员受伤。受加拿大货车司机示威活动启发，几百个示威者利用不同车辆封锁国会附近街道已经超过3星期。大批手持盾牌的警员星期三采取清场行动，期间遇到反抗。警方说示威者用灭火器和不同的自制武器攻击警员，当局以扩音器警告示威者，如果他们拒绝离开，将会因为擅闯议会场地而面临逮捕。警方又说示威现场有至少10个儿童出现，担心他们的情况，呼吁示威者携同小朋友回家。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4.9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3，人民币6.313，英镑兑美元1.333，欧元兑美元1.113。 澳元兑美元0.727，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31点，跌3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53美元，卖出1941.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啦，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去观塘方向嘅车龙咧都几长啊，排到环保大道近住香港单车馆。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噶，排到环保大道近住香港单车馆。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咧，就因为有道路事故啦，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因为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喺港铁方面啦。屯馬線由於多名車長染疫或者是被列作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未能夠執勤，早上繁忙時段的列車班次需要調整，來往方向會維持4分半鐘一班車。屯馬線來往方向是維持4分半鐘一班車。在大圍的下城門道，就因為爆水管，介乎大圍新村路至油安街之間一段是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的措施。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深圳湾公路去翻深圳方向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區政府一定會是第一時間去澄清，譬如又說立法會就來投票會點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陣間又說我們不會有一些新鮮的食物蔬菜來到香港，這些全部都是謠傳來的。貨物的進入香港是保持順暢的，無論是空運或者是陸運，所以現在將陸路的食品、蔬菜、鮮活的食物和其他日常用品的運輸呢，已經會除了陸路之外呢，是增加水路和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是得到保障。這個亦是中央在和我們對接的時候其中一個專班的要求。 2022年3月2日，新增32597宗确诊，再多117名患者离世。 两万年指，本港疫情比较严峻复杂，对医疗系统是严峻考验。 首个中央援建社区隔离设施启用，接收首批患者。 联合国称超过67万人逃离乌克兰，呼吁提供17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講到有關於全民強檢同埋啲禁足嘅相關消息啦。譬如香港零一尋晚就講話，初步計劃政府就係話3月26日至到4月3日實施，咁就強檢為期係9日嘅。明報嘅講法咧都係話9日內完成啦，咁但係日期上面咧就話可能係17日或者26日開始，到時未必會有大型嘅禁足，超市可能會繼續營業啦，會有可以俾啲市民短暫購物啦。經濟日報嘅消息就話26日至到4月3日，咁亦都講到話第一輪同第二輪嘅強檢實施期間咧，會有一定程度嘅禁足嘅，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啊。講到強檢同埋係咪會禁足嚟講，繼續咧揾陳海欣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陈海欣头先都讲咗少少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强检揾到出嚟一啲嘅确诊者，又喺而家隔离设施个上限啦，又未必够嘅时候啦，究竟点处理嘅？我见到有啲消息都话啊，谂紧一个分流机制嘅政府，譬如按一啲染疫者嘅紧急程度啦、传染风险啦、住嘅环境啦、需要被照顾嘅程度等等嘅准则咧，系安排送去唔同嘅设施嗰度嘅。点睇呢个方向咧？又？ 我自己睇咧，而家咧，嗰、那個全民強檢咧，嗰個時機，頭先好似我哋新聞前講啦，我就覺得只係即係已經係錯，已經係即係政府錯過咗一個最好嘅時機。咁所以時間上面咧，我覺得而家有咁多內地嘅專家加埋本港嘅專家，佢哋即係盡早做一個決定啦。但係我哋嗰個防控嘅策略咧，係講緊早發現。如果要早發現咧，因為我哋而家係過3萬宗、4萬宗，甚至乎今日咧有學者已經係講話香港可能會有幾百萬人會感染。我淨係知道咧，如果我哋越遲去做一啲嘅防控措施嘅話咧，我哋係越多人感染。而家身邊有好多人感染，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這個全民強檢其實咧應該係即係因應而家個疫情嗰個傳播嗰個情況啦。我哋都錯過咗一個最好嘅時機嘅話咧，而家應該以一個風險為導向，我哋要精准咧，即系划定一个即系检测嘅范围。而家系拖长咗嚟做噶啦，可能系要逐 part 逐 part 逐 part 去做。点样逐 part 去逐 part 去做咧？譬如好似而家深水埗区咁样，而家佢哋都以一栋楼、两栋楼咁。你已经发现咧，其实广泛嘅范围嗰度咧，都已经系爆紧噶啦，或者可能沙田啊、屯门。我用个举例啫吓。咁其实你应该要尽快即系扩咗落去，可能参考我哋当年咧，就喺佐敦啦，我哋围封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如果因为不足嘅隔离设施，我哋政府系咪应该谂下，喂边啲系可以原址隔离嘅？好啦，而医院嗰度咧就一定要留翻俾重症啦、长者啦，长者我讲紧系70岁以上啦，同埋12岁以下，因为呢两批咧，就算你而家即刻走去打针，都系个零月之后，因为先再打第二支，之后先至有抗体。好啦。咁你醫院留俾重症啦、長者啦、12歲啦，到你喺圍封嘅時候就發現，咦隔離設施唔夠喎。好啦，嗰啲唔能夠喺原址隔離嘅咧，可能例如劏房户啦，咁你咪去嗰個隔離設施咯。如果可以好似日葵留英葵諗原地去隔離嘅，嗰啲咪留翻喺自己隔離。最重要嘅就係我早發現咗之後，唔好俾佢個社區嗰個流動去傳開去啊嘛。而家不停喺度講緊隔離設施唔夠，我想講越遲做越多人感染，越大幅去咁樣去倍升上去。其實中央支援緊起緊好多嘅，即係已經起緊好多，不論係。喺竹篙灣啦，喺啟德啦，隔離酒店啦，同埋嗰啲方艙嘅醫院，其實一路都起緊㗎啦。如果我哋繼續唔做，100多-200萬人感染，我哋其實你起幾多都冇用。我就係所以咧，想希望咧，即係我哋政府係珍惜到中央嗰個支援。嗱，而家檢測隊又嚟咗啦，檢測隊嚟咗之後，應該用運檢去倍升。隔離設施而家開始多緊㗎啦，咁你咪逐步逐步做咯。其實係冇可能一禁制，全港市民唔出街，全港市民停曬。其實而家係好難㗎啦，因為我哋而家係去到疫情都未見到頂。但你等個疫情去回落再做嘅時候，都講緊啦，回落緊啦，咁即係差唔多我哋好多市民感染。回落做嘅時候，個原因又係咩呢？而家做係因為我哋想早發現，想切斷啊嘛！你要切斷，唔好再咁樣幾何級去上升啊嘛！如果你而家唔做，咁你有乜嘢方法去切斷咧？你話俾市民聽，你用我係用另一個方法嘅。而家你變相咧就係坐喺度喺啲指導，我哋所講嘅成日都講，我哋紙上談兵就係、是，喂，等到幾多數目啦，等到少到幾多啦。病毒系唔会等我哋噶嘛？ 陈海欣，你话逐区逐区做嗰个谂法，谂住系做几耐，会唔会又令到其实个疫情喺度延长咗？ 其實是一定會的，你而家都是一路長痛不如短痛，呢樣嘢已經係講咗由一月講到而家㗎啦。既然已經錯失咗個時機嘅話，而家係要點樣去減少病人感染啊嘛？而家你日日都咁多病人，咁所以你唯一我而家諗到，你又要配合到隔離你又話要等到隔離設施得，又要醫院又可以應付到。咁其中一樣嘢就譬如可唔可以同時間兩至三區封啦，跟住配合你話其他人咁點啊？其他人都流動，我哋就係一路講出嚟嗰個港康碼，一個冇追蹤功能嘅安心出行，到而家都冇提升。如果我哋有一個港康碼，即係用紅碼、綠碼，你使乜話邊個去唔去得街市啫？邊個去唔去得超市場啫？你有做檢測，又或者我做咗個核酸嘅檢測，我呢個家庭五個人去混合咗一個檢測，我已經攞咗綠碼啦。我咪可以去街市咯，我咪可以去超市咯，而唔系再讨论究竟有几多人出得去。根本上如果你有做检测，系嗰啲风险范围以外嘅，你而家问我，到今日为止都有啲区份相对感染系少啲嘅。咁如果系话我哋系咪应该集中精力去着紧火嘅地方，冇着未烧到咁劲嗰啲人啦，我哋系用红绿码，你咪去出去咯。你最好就唔好出啦，當然。但係如果要出去嘅話，你咪攞咗綠碼，你咪出。我做咗個核酸檢測，我哋而家周圍都準備有檢測站啦。我落咗去做嗰個核酸檢測嘅話咧，我哋咪可以一個綠碼去通行咯。Okay. 其實內地個做法都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有好多專家，我哋有好多人唔同意見。個重點係政府唔可以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究竟你係用邊個方法？而家就要做，你冇得再等㗎啦。我哋真係好多人，我收到好多嘅居民喺屋企，一家人本來一個人感染，而家變六個人感染。 Okay. 你要盡快去做一個分流。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海欣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啱啱有一個嘅建議，睇下可唔可以話處理到而家一啲隔離設施不足嘅問題啦。咁就話其中提到話可唔可以分區係可能雖然會令到成個檢測啊或者成個疫情都有機會延長啲，但係佢話都係可以諗一諗嘅一個方法嚟嘅咁。有鄭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張樂文你好啊， 你好啊，請講。 咁嘅，我認為咧又等唔到26號嘅，因為咧我留意到咧個市面上咧開始停頓啦。即係可能大家又早啲收工啊，萬寧又唔開啊，跟住大家落得逐漸嗰啲又唔開啊，巴士減班次啊，地鐵減班次。其實我認為咧就係越嚟越多人染病，譬如可能100萬人染病，但係佢個密切接觸者有200萬人，即係全香港有四分一人係工作唔到嘅。咁會唔會令到個食物鏈供應斷裂咧，或者不足咧？同埋咧，我認為禁足期間咧，可能嗰三加三啱嗰度咧， 三乘三啦， 係三乘三嗰度。咁、但係佢其實係冇提到啲清潔人員啊，或者大廈物業或者維修人員，因為其實啲大廈係靠電去運作噶嘛，佢泵啲水上去都用電噶嘛。如果一旦跳大掣，其實啲維修人員冇翻工嘅話，咁其實成棟有九日冇水冇電噶咯喎。又或者啲清洁人员唔翻工嘅话，其实大厦就会积聚咗大量嘅垃圾。 不过而家应该都可能一啲紧急嘅服务系会维持嘅呢、這个。如果系维持翻呢啲，系咪个问题冇咁大咧？又譬如头先你话维修人员啦嗰啲咁。 系，我都系咁谂。但我想可唔可以有社会学家分析下，究竟香港到咗几多百万人啦，中咗招之后会唔会成个城市会停顿咗？ 即是你意思、可能很多人中招而留在家而变相停顿了一个城市，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是啊、譬如可能你得四、可能有四分一的关于食物运输人员没有上班，那是不是会少了四分一的食物在个市场出现，所以大家会不够食物呢？ OK， 好啊，唔该晒郑生，佢都关注到而家感染嘅人数多，对成个城市运作嗰个问题嘅咁。有高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 早晨，高先生。 至于呢个封城，我有几点嘅。第一就是说政府呢要在而家立即呢就喺通知市民，就是说喺决定封城日期之前呢话俾市民听，政府是会有一个星期之前通知嘅。亦都到时会全面通知市民，使到大家呢是有足时间准备及通知所有嘅细节同安排。市民清楚政府有一个星期通知呢就会定好多嘅。就唔会咁紧张，因为政府亦都有足够时候准备咧，一个星期之前嘅通知咧系需要嘅，系做得到嘅。 作为市民系咪都要准备啲咩咧？如果知道有机会要禁足等等嘅措施， 啊，這個市面都好多講啦，等市民我會知噶啦。政府一定要通知市民。 Okay, 一個星期之前咪定啦。第二點就話，之前各國都好有封城嘅經驗噶啦，政府應該係足夠參考。第三就啊呢、這個啊海關嗰度咧，希望咧就會做一啲嘢，對市面最近關注嗰啲嘢。冒牌嗰啲消肺炎药嘅，一定要加大力度去打击，同埋多啲宣传俾市民啦，觉得系有信心。 你讲检测包系咪啊？你讲紧嗰啲 系啦，冇错，检测包嗰啲。咁咧，政府咧系实事办事。第三咧，政府新闻处咧一定要多啲留意市面不满嘅声音同一啲投诉，立即咧就反映俾部门处理，同埋尽快咧回应澄清。咁咧就係，亦都係佢哋嘅責任，因為各局長咧亦都係太忙啦，有時個別局長未睇唔到咁多嘢嘅，係新聞處嘅責任。 OK， 好啊，唔該曬高生。講到譬如如果真係推全民強檢或者禁足等等，有一個通知期做啲通知市民啦，資訊上面佢話希望部門咧可以係更加有透明度啦，講清楚啦。咁另外講到話海關睇下可唔可以市面上嗰啲檢測包咧都可以睇下有冇啲即係假嗰啲咧就打擊佢咁。政府發言人咧尋日都講到話全民強檢係特首喺2月22日公布嘅抗疫行動計劃嘅重要一環啦。咁啊執行上面咧係不容有失，政府需要仔細謀劃嘅，咁啊計劃咧仍然喺細化階段，咁敲定咗之後就會向外公布，廣泛宣傳，咁等市民咧係可以充分掌握安排啦，係不致引起誤會同埋混亂嘅咁。就住呢一個一路講緊嘅全民強檢同埋會唔會有禁足呢個討論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咁呢兩日都見到一啲嘅食肆、一啲零售店鋪咧，都出現一啲物資上面嘅搶救，亦都喺疫情之下一啲零售店鋪咧都早咗閂門等等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樂文，早晨。 早晨，邵家輝，點睇近日嗰個市道啊？喺嚴厲嘅防疫措施之下， 因為可能其實有啲第一就之前有啲流傳啦，你一聽嗰啲喺 WhatsApp 傳話，突然之間要立法會議員要點票，就話要全禁，咁俾出街禁足咁樣，咁啲人當然其實第一時間就即係諗到話咁冇嘢食，咁咪囤積啲貨咯。咁呢個情況咧，同喺疫情啱啱開始爆發嘅時候咧，你記得啦，嗰陣時搶廁紙啊、搶米啊等等嘅情況其實是一樣嘅。咁啊，唔理想嘅。我想同香港市民講咧，其實呢啲食品嘅話咧，香港嘅供應商咧，即係我負責代表批發零售界咧，我哋啲供應商咧，其實一向話咧，對於香港個市民嗰個需求咧，同埋嗰個個供應話，其實係好掌握嘅，即係佢哋唔會話缺貨要食咁樣。但係如果啲市民買嗰啲嘢翻去咧，其實佢唔係攞嚟食。佢買啲嘢翻嚟我哋儲嘅話咧，咁其實就難搞啦。即係話我當一啲供應商平時準備啲食物咯，準備多一倍，你一個禮拜食物嘅話，準備多一倍甚至兩倍俾你哋。但係嗰啲嘅市民攞翻屋企，唔係買一個禮拜食物，係買十個禮拜，甚至乎買30個禮拜嘅話咧，咁其實就多多都唔夠俾佢哋我哋儲噶啦。 不過市民可能又唔係淨係擔心整體個缺貨或者供應問題，係擔心可能萬一要全民強檢要做禁足嘅時候，咁佢哋可能會令到佢哋買嘢買物啲物資啊、食物等等冇咁方便。同埋而家事實上都見到有啲鋪頭咧喺開放即係開鋪嗰個時間係短咗，對於佢哋買嘢都冇咁方便，所以買定先，可能有咁嘅心態喺度嘅。 我谂其实市民要留意即系政府所讲嘅情况啦，系咪？即系如果政府讲俾你听，我相信如果真系推行禁足话咧，佢唔会话突然间听日就做嘅，因为佢都要解决市民食嘅嘢噶嘛。所以其实政府即系我琴日见到李家超司长啊，即系同阿特首都出嚟有讲到，如果佢哋要去做呢个禁足嘅话咧，佢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俾大家准备嘅。咁因为我哋啲供应商嗰啲朋友话咧，佢都要即系将货咧即系准备好运入嚟香港，食物又好，药物又好，等香港市民系安心嘅。咁嗱，而世界各地，尤其是國內，所有嘅食品同埋呢啲藥品嘅話咧，其實全部其實都係不缺嘅，係有好多嘅。所以只要有足夠嘅時間俾佢哋準備嘅話咧，香港市民一定係可以夠食物咧去渡過呢個禁足期嘅時間嘅。如果真係推行嘅話， 頭先都提到有啲超市或者連鎖店都部分係停業啦，有啲就分店係縮減咗嗰個營業時間啦。咁你自己預計係咪嚟緊呢段時間都會向呢個趨勢，即係大家開鋪營業嘅時間會縮減？係咪其中一個考慮嘅原因都係可能人手問題或者係節省開支等等？ 第一其实现在在街上面游走人呢，我相信其实是极少的，即是除了没有晚市之外的话呢，即是堂食话现在只有两个人啦，但是其实很多市民根本其实都不会在那间餐厅里吃的，就算真的在街的话去买饭，不宁愿在公园地方吃，因为他知道即是 Omicron 的感染呢其实是很容易的，所以其实啲人不愿意是在那聚集的。咁而在街上面的行人的话更加少啦，即是我哋做零售的话更加水静河飞啦，啲人是不是，在这个情况的话啲铺头縮減的時間的話呢，即是接散開始，我相信會是其中一個原因。第二的話呢，就是事實上現在感染的人呢其實是很多的香港。咁如果你嗰啲同事本身係陽性嘅，咁其實佢唔需要翻工啦，係咪？咁如果佢同事佢屋企人同佢同住嗰個瞓喺隔離嗰個又係陽性嘅話，其實係密切接觸者嘅話，我相信啲公司其實都係唔想佢哋翻工嘅。咁你可以聯想到其實即係而家個人手嘅短缺情況係點樣嘅。咁所以某啲店鋪咧，即係喺頭先人流減少嘅情況，同埋即係希望佢員工，即係員工又唔夠啦，同埋保障佢員工嗰個嘅安全等等嘅情況咧，去調節佢哋自己嘅上班時間咧，開業嘅時班時間嘅話咧。我相信是理解得到的。 我见到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友安仪都提到话，见到市面人流减啦，好多商店都是相继是停店啊，形容情况是前所未见。咁佢就话政府应该定一啲更加强硬一刀切的清零措施，就话咁样落去咧对大家都冇好处，就话零售业界生不如死，情愿是短痛，咁就希望可以市况可以重生。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或者所谓短痛，你觉得可以做到系点？ 我相信咧，其實事實上喺禁足呢個時間嘅話咧，即係或者全民檢測嘅話咧，如果喺越早做嘅話，我相信係越容易做嘅。咁而家已經去到即係成三萬幾宗噶啦。咁我相信其實係好廣泛嘅，啲市民其實都有感染嘅。咁而喺出面好多商鋪話咧，雖然佢唔係話全部都係政府勒令停業嘅，有廿幾個處所嘅勒令，即係佢開門有影響啦，係咪？但係其實就算冇勒令停業嗰啲鋪頭話咧，好多根本其實都係經營唔到、做唔到生意嘅。頭先正如你所講，你見到有啲自己拉咗閘嘅，係咪？咁嗱，好多業界其實都頂唔順㗎啦，咁而又冇人工去、冇人手去做嘢嘅，咁長痛就不如短痛啦。即係咁，你不如一個盡快嘅時間，令到呢啲社區可以盡快清零，回復翻以前。 即具體係點咧？所謂短痛係點？ 甚至乎有啲朋友講話，如果你不如停14日或者停幾多日，嗰啲人唔好離開啦，即係冇必要嘅唔好離開屋企啦。咁因為其實呢個病毒咧，我想講少少啦，大家即係如果好多身邊朋友中咗，你知道嘅，佢其實五六日。其實佢可能其實如果係輕症話打針嘅話咧，其實佢已經開始好翻，有兩條即係 CT 都係兩條變翻 C 一條咁樣嘅。咁如果其實政府真係勒令係真係禁足嘅，全部人都唔可以離開屋企嘅，即係除非係必須係有緊急醫療嘅，咁你送去醫院係咪？咁如果啲人係一早準備咗食物啦，自己煮，或甚至乎如果可以揾到好多義工去安排一啲食物送俾一啲嘅住户去唔方便嘅照顧喺呢段時間。咁如果嗰啲人佢喺屋企嘅話，佢有病嘅話，其實佢就重病嘅就去醫院啦，甚至或者方舟醫院啦，係咪冇重病嘅喺屋企，可能其實佢幾日之後，其實佢都已經係痊癒翻。咁其實佢已經係會有帶菌㗎啦。咁如果成個位置人都係咁樣開翻出嚟嘅時候，咁大家都冇病菌， okay. 大家都唔會傳染，大家其實個市面已經馬上可以開翻，即刻可以全部堂食、全部卡拉 OK、全部可以回復翻正常嘅。咁點解唔長痛短痛？長痛點解唔係短痛解決佢咧？ 你同唔同意強檢？如果真係有禁足嘅時候，超市係可以照開放？ 你睇下嗰啲朋友，你開放超市，你係咪放佢落下邊去買嘢啦？其实一个好简单的道理，正如我刚才所讲啦，即是如果啲人唔出街14日，你可以联想到，咁有病就有病，冇病就冇病㗎啦，係咪？咁如果你话俾佢出去出面嘅话，咁其实佢冇病嘅，会唔会出去出面买嘢嘅时候有机会传染到呢？咁我相信大家都即係觉得呢个机会系会有㗎嘛。咁所以其实完全系禁足嘅话，我相信系会系会容易啲。是令到成件事快啲完嘅，咁、但係要確保嗰啲人其實佢有物資同埋有食物嘅話咧，即係政府要去諗啦。或者我補充多少少啊，即係舉個例子，如果政府去召集啲香港人走出嚟去幫手送物資咁樣，如果一個人係負責100個單位係送啲物資啊、送啲飯俾佢哋，其實730萬人，你揾到 73,000 嘅義工，其實就已經可以處理呢樣嘢噶啦。如果你一個人可以處理到200個單位嘅話，你只揾30,000人，其實就可以做到啦。我相信好多香港人而家等緊你做呢樣嘢。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又聽下大家嘅電話，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色朗文你好啊。咁我就係住喺離島嘅。咁講一講咧，因為即係呢幾日咧嗰啲嘅情況啦。因為其實香港政府咧真係要盡快話俾我哋市民聽，佢會係邊一日去做呢個嘅全民強檢。因為其實而家個恐慌咧係恐慌得好犀利。作為離島嘅居民嘅我咧，其實係嚇死你噶。你朝早咧，你去超市買嘢咧，其實啲貨架已經係清空，因為啲人係好早係鬥早嘅去買豬肉啦，豬肉嗰個嘅供應啦。其實你哋有啲人咧，尤其是特首咧，就話啊，你哋市民放心啊，我哋嗰個嘅供應量係足夠嘅，但係叫佢落去民生區睇一睇嘅實際嘅情況。我哋住喺離島嘅就更加恐怖，係你想揾豬肉啊？你幾難揾啊？啲豬肉檔已經關曬，唔賣豬肉，因為佢冇貨翻啊！ 係咪幾日都冇啊？定係點啊？ 係冇啊！而家直情係街市裡面啲八檔嘅豬肉檔係掛曬牌話要休息幾日啊！ 你邊個嚟到啊？介唔介意講下？ 長洲。 Okay, 成個街市你入到去你就覺得係咪死城嚟㗎？係咪一個係咩街市啊？直情係冇嘢賣㗎。好啦，咁我哋唯有咧就係街市以外嘅咧都有一檔兩檔係賣豬肉嘅，但而家得翻一檔賣豬肉，嚇死你啊！ 明白啊，黃女士都係講到喺呢段時間好多食物供應嘅問題，其中佢又話喺離島買豬肉咧係遇到一啲困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這個。 系汪明希同任顺希。 先睇明报报道，本港寻日连续第五日录得过万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寻日新增32,597宗，但卫生署指数字未反映实际感染人数，因为未计算用快速抗原测试验出阳性人士。港大最新就推算第五波疫情或者会在未来大约一个星期见顶，届时每日的感染人数或者会达到180,000。而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就说，如果全民强制检测要在动态清零的政策之下推行，应该等到四月中至到四月底再做，届时感染人数较少，全民强制检测才可以达至清零。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有港府消息人士说，实施全民检测其中一个日子选项是3月26号开始到4月3号，因为本地专家的认为到时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将会由此时回落，有利于全民检测。据了解，政府正探讨7日一检或者3日一检，最终视乎检测能力而定，而檢測期間會有一定程度的禁足，預計會在第一輪至第二輪檢測期間實施，再加多一日時間給第二輪檢測結果出爐，即是市民或者要禁足8日或者是4日。禁足期間據悉會有豁免的安排，容許市民購買食物或者是藥物，而提供必要服務的人員都獲得豁免。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大公報是獲悉首趟鐵路援港班列將會在今日正式開行，是繼深圳開通公港生鮮水運快線之後，為支援香港再開闢的陸路快線，為香港醫療、生活等物資供應提供重要保障。據了解，首趟的援港特快列車將會搭載住包括全身防護衣、全自動血液分析儀等六類防疫物資運送至香港。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的報導，過去幾日本港的多區超市和街市都出現搶購潮，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吳永欣引用特區政府的統計數據強調，供港物資充裕，甚至供應量有多無缺，呼籲市民冷靜。在眾多民生物資入面，只有鮮豬因為全港屠房爆疫一度暫停供應，但在內地援港政策支持之下，據悉最快今日首批超過30名內地屠宰員會抵港恢復屠房的生產線，逐步恢復鮮豬肉的供應。 文汇报的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一间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机构进行地区津贴调查，评估全球超过490个地区的整体生活质素。最新发表的宜居城市排名中，包括香港在内的多个亚太地区的城市受到持续的封闭措施影响，在宜居城市排名之中出现下跌。香港的排名较去年下跌19位，目前在排行榜中排第77位。东方日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大律师公会前主席夏博义因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警方传召至湾仔警察总部警戒会面，但夏博义并没有被捕，获准离开。据了解，警方国家安全处要求夏博义交代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等，有知事件同其创立的民间团体香港人权监察有关。香港人权监察2019年反修例风波期间，被指控组织在20多年来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超过1500万元的捐款。信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社论话，当局在推行禁足强检时需要有周全计划，当前急务是尽可能在这两个几礼拜内物色更多隔离设施和方舱医院，如果最终仍然不敷应用，也都要预先制定好更周详的分流隔离标准，倘若因为没有床位需要家居隔离，当局需要有清晰指引，适当粮食和药物支援，给市民安心留在家，并且有足够措施监管其家人不会走入社区。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话，全民强检毕竟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牵涉的人力物力都很庞大，各种协调配套亦都要求极高。內地可以派員支援採樣化驗，但是維持秩序、協調組織等就不能夠假手他人。細化方案能否考慮周全，方案實施的時候能否執行到位，都事關全民強檢的成敗，更加是特區政府治理能力的嚴峻考驗。明報的社評。 商報的視頻說，全民檢測無疑配合全面禁足最好，但以香港實際情況衡量，即使是少禁足亦無不可，關鍵是令市面人流能減則減。全民檢測最好在識別患者後做好隔離，好似以電子手帶協助隔離確診人士，以免他們繼續外出社區或者工作，亦都是一個可行辦法。相信絕大多數市民都會自律，不會公然戴著手帶罔顾公众利益四围走。商报视频。 成报的社论话，这两天的抢货潮导致药房也因为缺货而被迫关门，患者想买基本药物也都难。特区政府发言人呼吁市民留意政府发放的资讯，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谣言误导。社论就认为，抢货潮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当市面连基本药物都难求的时候，政府必须要正视这个情况。成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将军澳道啊。将军澳道近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来回方向咧嘅快线咧就封闭嘅，咁而家将军澳道啦去观塘方向就开翻晒啦，咁入翻去将军澳咧仍然系封咗快线，咁虽然咧去观塘出观塘方向封路重开啦，咁但系都系有车龙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单车馆对出。咁但系入将军澳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咁再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近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快线封闭，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咁就啱啱快线重开。咁而家仍然系有车龙啦，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单车馆。喺新界区受道路事故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泥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在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就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再提一提大家，咁而家港鐵屯馬線啦，就係早上嘅繁忙時段，列車班次咧需要調整啊，來往方向維持四分半鐘一班車。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江樂道中友邦大廈橋面來回、 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哋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哋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如果不能够留家工作那些，我们都建议他上班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同同事之间要保持一个适当的社交距离，戴上口罩，时刻戴上口罩，吃饭的时候尽量就不要跟同事一起面对面吃，尽量是在自己的位置吃，就可以减少再进一步传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2022年3月2日，新增32,597宗确诊，再多117名患者离世。 两万年指，本港疫情比较严峻复杂，对医疗系统是严峻考验。 首个中央援建社区隔离设施启用，接收首批患者。 联合国称超过67万人逃离乌克兰，呼吁提供17亿美元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出現一些食物啊、物資等等的搶救的情況，咁啊見到超市等等啦，譬如有啲啊調整咗營業時間啦，早啲收門啦，有啲咧就係直情暫停營業添。咁啊，另外咧有一啲嘅食肆咧就即使午市都好啦，都唔再做堂食啦，就淨係做外賣。亦有係暫停營業啦，亦有啲本身係有提供24小時通宵服務嘅一啲食肆咧，而家都係暫停等等噶啦。咁市面上有各式各樣嘅情況嘅，咁啊，你又觀察到係點咧？1872311，1872311，其中超市有啲畫面都幾令到人哋深刻，譬如見到成個貨架都已經吉曬啊，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而家本港嗰個食品供應嘅情況究竟係點嘅咧？咁有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吳永恩，早晨。早晨，吳永恩，你好，你好，吳永恩， 你好，你好，係早晨，早晨。 係啊，見到啲市民喺街市又好，喺超市又好，都有啲搶救食物啊，或者啲日常物資嘅情況嘅。你自己觀察到個情況點解會係咁嘅？同整體嘅供應有冇關係㗎？ 其实市民去抢购嗰个嘅食物咧，系同供应根本系两码事。 嗯。 其实就系市民就系由于可能就系嗰个嘅相信咗政府可能系咪会有个禁足令啊，而呢个系全民强行检测嘅时候咧，咁出唔到去买佢哋必需品啊，或者啲嘅食物，咁佢就出去一窝蜂咁去抢购。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系我唔系好赞成要去咁样去做一个系恶性嘅消费咯。咁因为大家嘅如果政府会系做呢样嘢嘅，我估计一个负责嘅政府，佢一定会通知所有全港嘅市民。你哋喺你买嘢嘅时候，或者你嘅必需品，或者你哋必需嘅一啲嘢，佢一定会有个详细咧去报告俾大家。而家大家系揣测，喺个揣测阶段当中都未去实行，就去进行一种恶性嘅消费咧，即系话去抢购啦、囤积啦。其实我觉得系冇必要。第二样嘢咧，就其实咧系我手头上嘅资料咧，系嗰个货品系非常咧系充足嘅。我覺得是冇必要去咁做啦。 所有貨品都係新鮮又好，一啲即係可以擺得嗰啲貨品都係咪？ 要咁去睇先得。如果係 全部貨品咧，可能係有少少係冇斷啦。係我講係整體大部分個貨品，譬如話新鮮嘅豬肉，佢確係由於咧，因為有人確診咗咧，係導致到兩個屠宰房咧都未能夠咧係可以係正常營運，咁啊導致到新鮮豬肉咧係好少，只係能夠提供到咧喺荃灣屠房啦，係提供到嘅本地嘅一啲嘅豬肉嘅新鮮豬肉嘅應市。而是要靠这个呢是冰鲜的猪肉呢是或者冷冻的猪肉呢是去补充这方面的缺失。咁但是亦都有个消息非常之好的，就是话在寻日啦，咁这个冰鲜猪肉呢是比正常的离货呢是仲是多了的。咁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担心。 我想知道而家即係一般嚟讲啦，即係所谓你话恶性消费，都市民你都见到可能喺超市有街时候都的确啲货架呢係吉晒。嗰、那个情况又同供应总供应嗰个足唔足够系冇关系呢，因为你头先话系足够嘛。嗰、那个问题系咪落咗喺而家啲运输呀物流上面个人手不足，导致落到去市民可能搵一啲食物或者物资嘅时候都可能出现一啲困难呢？ 那个是在超市见到那个货架空呢，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去看回超市的正常的运作。他大部分的员工呢，譬如收银又好，或者仓务的理货员都好呢，他有些是临工的。那他变了呢，也都有部分长工的时候呢，他是屋企人有感染，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受到感染，他回不到工。那在这方面呢，佢係冇辦法去彌補嗰個工人咧，去馬上去進行咧，係去代替佢個位，咁形成咧係嗰個人手不足，係導致想擺上嘅貨架都擺唔到，呢個係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咧，亦都喺嗰個超市嘅運作底下咧，佢由於喺總倉要你賣曬啲貨，或者賣到咁上嘅，要落單俾佢哋，咁倉務嗰個總倉再要運俾你哋嘅時候，咁喺嗰個供應嗰個嘅運輸嘅車隊啦、倉務嘅人啦，佢其實都有部分係聽到係有確診，所以呢啲嘅連鎖反應咧，係導致到嗰個嘅運輸嚟到去到分店嗰度咧係出咗問題，並非話嗰個貨係冇。咁呢樣嘢係令導致咗個樽頸嘅位置出現咗。 另外都想問一下吳永恩啊，雖然而家未確實究竟幾時做一個全民強檢，或者究竟有冇一個禁足或者半禁足咧咁，但如果一旦係有呢一個情況係半禁足嘅，可能一啲運輸運食品嘅人員嗰個嘅出行都可能有影響嘅。我想問一下有冇同即政府傾過呢一方面？如果真係呢一啲運輸人員嘅出行都有影響嘅時候，會唔會又影響到食品嘅供應咧？會？ 暂时我未收到政府同我哋有啲乜嘢嘅大嘅接触，咁佢有冇同超级市场或之此类嘅接触，我本人唔知，我本人唔知。咁但係我估计呢，喺就算真係有禁足或者半禁足令底下呢，我相信香港系一个比较特殊啲嘅社会嘅现状呢，我估计会系俾市民呢系去买日常嘅必需品，或者系去嗰个嘅睇医生，呢啲我估计政府会系放行嘅，即系唔会话完全都唔俾你去买啲必需品，我唔相信有咁嘅情况出现。 但供应食品嘅人员会唔会都应该系落入一个叫紧急服务嘅人员，所以未必会太大影响咧，系咪咁？ 我估计如果系跨境运输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食品供应咧，我估计嗰啲都有豁免嘅。 OK， 我令人唔需要擔心。 OK， 我想問咧，近日嗰啲之前譬如蔬菜就話少咗供應啦，近日係咪已經完全回復翻正常啦？因為我又見到有啲海路嘅即係水路運輸嘅服務話運菜啦，咁另外話跨境鐵路嘅貨運列車咧都係今日開通喎，呢、這個即係對運一啲嘅食物嚟講有冇幫助嘅？ 同唔同嘅渠道喺非常時期運一啲食品嚟香港咧，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同埋負責任嘅一個態度啦。因為係唔知道將會發生咩事，咁將呢個渠道打通。咁其實而家就算係喺最近咧，嗰、那個蔬菜嘅供應咧，其實已經係達到八成幾九成噶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係純粹係90%多都依靠係嗰個係汽車嘅運輸啦，即係原來嗰個運作模式。咁而水路係有嚟嘅，但係水路嚟當中咧，佢都係佔個百分比係好少嘅啫。 咁而火車今日亦都會九點半啦，陣間就會係首航咧，第一批會開通嚟啦。咁都係有九個貨櫃啦。咁我估計呢一路逐逐都有幫助嘅，係啦。但係就對一啲嘅喺個模式，香港嘅習慣嘅模式度咧，可能未必喺一啲嘅小即係中小企會發揮好大嘅作用，但係會喺一啲嘅大型連鎖店啊，或者係超級市場咧，係產生個非常之好幫助嘅一啲嘅能夠將一啲新鮮嘅貨品或者必需用品嚟到香港，呢個係好事嚟嘅。 我先搞清個鐵路呢個新嘅運嘅方法，係咪都會運一啲鮮活食物同埋蔬菜？ 我聽到係會有，但係到底有幾多咧？而家我哋都手頭未掌握到呢個數字。 OK， 好啊，唔該曬吳永恩，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吳永恩係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嚟嘅，講到佢話即係暫時整體嘅食品供應啊，整體嚟講咧都係足夠嘅，不過仍然譬如豬肉嗰啲咧係有一啲唔足夠嘅情況，但整體嚟講係足夠嘅。呢個係吳永恩嘅講法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有黃小姐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是啊，咁呢个其实就是我嘅亲身经历嚟嘅。咁我爸爸早几日就发高烧啦，咁就 call 白车。咁就由夜晚12点就 call 到5点钟先至有白车啦。咁跟住入到去，咁当然就而家仲喺呢个急症室啦。咁即佢其实有床瞓啦，即急症室病房嗰度嗰啲嚟㗎啦。咁但係呢佢係一日只是俾到一碗麦皮加几包饼去，即系而家喺香港，即系好多地方都有好多物资，但系奈何其实而家喺个医院度真系有事嘅人，佢哋反而系连最即系唔好话一日三餐啦，可能有碗粥都好啊，系咪？即系未至于要一日净系得一碗麦皮咯。 我想知个问题系真系物资唔够，定系人手上面送 到？我相信应该系餐亦都未必够啦。咁人手当然都我明白嘅，医护而家大家都好努力，但系即系当然，但系即系食系因为我哋最基本嘅嘢嚟噶嘛。 嗯，明白。 即系同埋你已经系病紧，你成日不断咁呼吁啲人。唔係重病嘅唔好入嚟，咁即係如果我當真係咁樣嘅，咁即係入到嚟嘅人都係重病啦，咁連即係一個快啲好就係食嘢嘅，你都唔可以提供到嘅，我就覺得政府係咪應該要關注下呢一樣嘢咯？ 黃小姐嘅爸爸係因為咩事要急症嘅？當時出現啲咩症狀？ 佢本身係發高燒，咁佢個快測咧就有兩條線咁樣嘅。 而家個情況好轉咗嘛？ 而家有好轉嘅，咁但係係咯，即係變咗你喺嗰度就係好似叫天不聞，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咁樣咯。 明白啊，黃小姐，講到屋企人個情況，去到急症室。可能連呢一啲食物都唔係好足夠啦。佢嘅形容就話得碗麥皮啦，同埋有餅乾咁樣。咁佢就覺得都係一啲需要照顧嘅病人嚟嘅。咁啊，講出呢個經歷。仲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 嗱，我咧大致上都有。陳先生本來諗住一個嘅問題嘅，但係而家咧我就想講一個簡單嘅嘢先，就係話如果有啲人自己確診咗陽性嘅喺屋企等待治療，或者有啲輕症或者乜嘢嘅時候，咁咪當局係咪應該要提供更加多一啲嘅治療？因為佢係輕症。有些當然可能會遲一點會慢慢會好，但有些可能等等下可能會變成重症都未可料，那是不是應該在輕症的時候是應該作出一些治療的提示，即是那個意見幫助一下他們，看看他們在家裡在家在家隔離又好治療都好，其實因為有些人遲一點可能有部分症的時候可能就會轉重的，即慢慢勾所謂的他們擔心就是可能勾一下勾用什麼勾了個重症出來。 你覺得個治療可以是怎樣？因為現在 但這個人我不是專家， 明白， 你如果你問我，我變成我就亂這麼說話，我不想。 你自己是不是家人都有？ 沒有、okay， 沒有，但我只是告在這兩個月裡面或者這個幾月，我就聽到很多聽眾在這裡即這麼恐慌啊，或者這樣的情況，有些又說很輕症，有些說重症，跟住有些醫生就說你沒事的，你在家裡這樣等啦，這樣那我是聽到些市民的憂慮的時候呢、okay。咁我就咁樣嘅意見啫。 好啊，唔該曬陳生，即係睇下可唔可以輕症都可以有一啲治療俾佢哋啊。再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我自己針對咧，主持嗱，我自己針對咧就係咧，啲人就係、 完全是怕就是個隔離的那個方式。因為點解呢，我聽咁耐嗰啲高官嗰啲家屬，佢哋每一次包括頭先葉柳今朝葉柳所講嘅一啲說話都係一樣，你由頭至尾你本身你隔離嗰啲高官，你就唔會話掟佢哋去竹篙灣或者掟去青衣嗰啲喎，跟住佢三人一個大房，跟住共用廁所共洗手間。但到返轉頭普羅市民嗰啲，一般你就一喐啲又話掟咗過去，同埋你唔考慮佢嚟緊將來個所謂叫禁足嗰下，喂，咁佢哋點樣？佢哋冇得揾食噶啦，你又唔捨得修改一個法例，例如佢喺呢個 period 嘅時間，俾翻一個三分二也好，五分四也好，俾翻呢啲咁嘅佢喺呢個 period 所損失嘅嘢先得噶。 嗯，即係你覺得 唔係你説你想喺個快速抗原測試嗰部分，亦都想話要攞翻佢哋呢啲咁嘅藥隱性藥，即係佢哋嗰啲呈現陽性而冇報嗰啲人。你要有啲誘因令到佢哋要報先得嘅，當然係個公民責任，當然係市民嚟講應該要自愿報嘅。咁但係你要解決咗佢哋幕後呢啲問題先得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生。不過補充翻先，民政事務局前局長徐英偉等官員咧，之前都係隔離喺竹篙灣嗰啲設施嗰度嘅。咁，再李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啊，主持。 係。 我就反映政府咧就唔應該咁做啊？點解咧？你將啲所有嘅中學、小學、大學、二科所有嘅學校咧，嚟就俾人哋檢測。但係因為而家啲小朋友咁矜貴，因為而家個個都唔生小朋友啦。咁而家如果有一個問題，聽聞咧一個有問題咧可以傳染二三十人。哇！你話如果發生啲咁嘅事，你話啲小朋友點算好咧？而家啲小朋友咁矜貴。我就讲咁样。 但如果你话即系全民检测，都可能真系要多啲地方做一啲检测点噶嘛？校舍可能真系一个比较适合嘅地方，会唔会咧？ 虽然系啫，但系可以佢谂第啲地方啦，因为啲小朋友好矜贵，个个都唔生嘅。如果你话将佢有一部分人传染开晒，咁你话点算好咧？我就好担心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李小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整体嘅疫情对于全民检测或者究竟有冇强检咧？咁点样睇咧？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千禧年代继续开放热线1872311嘅。转头，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体育产业链为你找来愉园足球队前教练鲍家耀，同大家讲下球市淡风之下转型茶餐厅的故事。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9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将会做全民检测。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几时落实全民检测，要视乎政府能否提供到大量隔离设施。否則全民檢測的效能會打折扣。林偉信說，全民檢測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早發現，同時需要早隔離。如果做不到，是不能夠壓止疫情，亦都很難清零。他說，根據大學的數學模式推算，社區已經有很多市民感染病毒，除非改變檢疫模式，否則隔離設施不夠應用。他認為，如果家居環境合適，能夠家居隔離就家居隔離，而縮短隔離的日數可以作為最後手段。被問到若果在9日內做3次全民檢測的方案是否應付到需要，林偉信說， 全民檢測如果有禁足配合是較為有效，檢測的日數相對短，符合實際操作，對社會的影響亦都較少。位於青衣的首個社區隔離設施昨日啟用，提供大約3900個床位，俾冇病徵或者病徵輕微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士入住。在設施投入服務初期，會有醫管局一個醫生和4至5個護士進駐，會再因應入住人數而調整，為入住的確診者提供醫療服務。而今朝8點大約有10個人入住。社區隔離設施主管醫生黎正康曾經在竹篙灣的設施工作，他說兩個地方運作上大同小異，兩者分別之處是青衣社區隔離設施會有劃分給病人活動的指定區域，容許他們離開房間走動，期間要戴口罩。黎靖康說，竹篙灣之前每日入住人數多，要時間處理病人因為家庭團聚而轉房和整理病人名單等事宜，期間亦有出院準則的變化，所以出現不太暢順的情況，團隊會吸取經驗，在青衣設施專注醫療服務，日常工作的編排和入住人士的起居安排會交給民安隊和紀律部隊負責。保安局發言人說，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已經完成密切接觸者家居檢疫，回到辦公室工作。發言人說，鄧炳強由2月23日起按居安抗疫計劃在家居進行檢疫，根據政府關於密切接觸者的家居檢疫最新指引，已經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的密切接觸者可以在接受家居檢疫的第6日和第7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若果他們在這連續兩日的快速測試都拿到陰性檢測結果，將會可以在第7日提早離開社區隔離設施或者家居如常生活。鄧炳強昨天和今日的快速抗原測試都拿到陰性結果，所以今日結束家居檢疫並已經回到辦公室工作。鄧炳強是因為妻子和家用早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而接受家居檢疫。南韓首次單日錄得超過20萬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新增219,200多宗感染，再多96個患者不治，累積增加至超過349萬人確診，8,200多人死亡。重症患者人數由前一日的727人上升至762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初时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44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88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7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2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美团178.5升5.1，腾讯控股432.6升个六，友邦保险79.啱转咗系80蚊，啱转咗系79.95跌1.15。中国海洋石油10.38升3.6，阿里巴巴105.8升2蚊，港交所369.6跌6.4，百度集团161.5升13.4，汇控52.15跌1.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0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2，人民币6.31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14，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9，跌324点。港金报18,050，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点，啱啱转咗系1,934.1美元，卖出1,93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咧，头先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同一个位置咧又发生过一次交通意外啊。咁所以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嘅快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噶，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反方向入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嘅快线咧，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去观塘方向嘅快线咧又需要封闭翻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至于较早前咧反方向入翻将军澳近住兴田村嘅快线就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咁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那段比较挤塞。咁在新界方面，深圳湾公路去深圳方向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会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陣間又話我哋唔會有一啲新鮮嘅食物啊、蔬菜嚟到香港。呢啲全部都係謠傳嚟嘅。貨物嘅進入香港咧係保持順暢嘅，無論係空運或者係陸運。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運輸咧，已經會除了陸路之外咧，係增加水路同埋係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到保障。呢、這個亦都係中央喺同我哋對接嘅時候，其中一個專班嘅要求。 抗疫千祈唔好鬆懈。如果自覺有較高風險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者身體不適，可以去指定公營診所免費領取樣本瓶做檢測。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3月2日。新增32,597宗确诊，再多117名患者离世。 两万年指本港疫情比较严峻复杂，对医疗系统是严峻考验。 首个中央援建社区隔离设施启用，接收首批患者。 联合国称超过67万人逃离乌克兰，呼吁提供$170 million援助。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講到有關於一些超市的街市、一些食物的搶救情況，其實在交通工具方面都有在疫情之下受到影響。多個公共交通工具的機構近日都說一些前線的員工因為染了疫，所以要縮一些班次。巴士、港鐵、小巴等等，其中巴士工會就說有一些車長染疫導致有脫班的情況增加。新巴城巴母公司汇达交通咧就话啦，截至去到寻日啊，两巴咧一共系有415名嘅员工系阳性个案啦，咁有200多名员工咧就系密切接触者，咁啊占咗整体员工咧大约13%。 港鐵方面就話，截至尋日下晝六點鐘咧，就係、是、單日就多212名車務維修以及係承辦商人員係確診，累計咧係大約1300名嘅員工確診嘅。佢亦都講到話，多個車站嘅客務中心咧都因為人手緊絕咧而要間歇咧係關閉嘅咁。繼續講下你嘅觀察啦，交通工具嘅服務上面有冇留意到啲咩情況咧？或者整體疫情各類社會上面出現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有鄧小姐，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請講，係。 即係要反映我今朝早上咧8:45已經去到慈雲山旭華街嗰邊嘅街，即係檔口買嘢啦。哇！我都唔明點解送林太佢話好多嘅大量嘅蔬菜肉類供應香港，但係個價咧係冇跌過落去嘅。 嗯， 可以你嘅菜心賣到26蚊、28蚊一斤。 嗯， 我都唔明點解嗱，以往咧，你哋香港電台咧，蔬菜統領處咧，每日有個報價嘅依個資料俾啲市民嘅，公平、公開、公正嘅。但係喺疫情之下，我唔該依個政府咧做翻依樣嘢，等每個市民都知道佢買嘅嘢係咪市場依家自由價格之後，令到我哋啲主婦捱貴曬所有咁多嘢。我感恩就係屋企四個人都有份糧出，我唔緊要，但係。我要好早起身去買嘢，我試過11:30落到去已經冇嘢俾我買啦，凍肉超市冚唪唥都冇曬。依家未去到3月17號，短暫封城已經搞到咁。我想問，嚟緊呢個香港會變成點？我咧屋企人有確診，我自己星期日我去做咗。我今朝5:00先收到个 report 俾我，但系好在我自己所有嘢我验好晒，我冇嘢。我个仔竟然两日后，我中药西药俾佢食，佢已经系阴性。我年青人可能我哋打晒3次针，伏必泰，我觉得个抵抗系好，所以我唔係靠政府，我哋係自救嘅啫。我哋呢啲有能力嘅人咧，係有份糧夠自己一家四口生活。我哋真係靠自己用智慧去生活，我哋冇要過政府任何嘢。如果我等政府去安排我咧，我諗我咧會傻啊，會癲嘅啦，好似有啲人咁。我只係希望價格真係唔好貴。 OK， 好啊，唔該曬鄧小姐。佢就講到去一早去街市買餸啦，都已經話有一啲嘅供應，不過個價格咧仍然係維持係貴啦。咁同埋有時都的確係有啲買唔到餸嘅情況，亦都形容自己屋企人係有確診啦，係自救。咁佢就希望其中話一啲食物價格嗰度可唔可以有啲更加高嘅透明度啊、資訊發放啊等等咁。林女士打上嚟嘅，仲有早晨。 系早晨啊，我系林女士。我想反映翻个市民啦，我自己睇，我自己亲历其境嘅个情况。因为呢个政策啦，我细佬咧就一家人咧出口咧，唔系我妈妈咧就确咗诊阳性，我带我妈妈睇医生14號、16號就确诊咗。咁系嗰个街政话俾我哋听，但我哋完全咧系等到医护即系医护人咩防疫中心都冇消息。如果我唔係同媽媽去購買物資，佢哋喺全家人喺屋企唔可以禁足，唔可以出去啦。依個係其一，其二我妹妹係都係醫護人員，佢因為一聽到依度，佢唔可以出去翻工。依個其二咧，跟住我媽媽咧去到咧，我哋唔想入醫院嘅，我哋喺自己去幫佢嘅。但係去到脫水28號，我哋帶入醫院之前咪講到啊，伊麗莎白醫院出面冚唪唥都係人咧，而家係堆曬入面啊！當我去睇到嘅時候咧，好恐怖啊，好似亂葬崗。好啦，媽媽脫水，去到咧係去到觀察室，佢話幾時可以入病房咧？佢話要前面300人，所以我係睇到我而家係歷歷在利咧，係好恐怖，係個政策問題。點解人哋咁恐慌話出面掃曬啲嘢咧？一來就係話嗰日。我聽到話佢哋要禁足，啲人咧完全係其實一聽到嘢就去買曬嘢，哇好恐怖喎、啊！就一出個新聞啫，咁同埋個醫療，我而家唔知點算好啊！ 我想問媽媽最終等咗幾耐入到觀察室啊？ 佢係嗱，佢而家等即刻去咧，等到幾個鐘半夜三更去到啦。咁而家我哋想知道嗱，佢冇發燒喎，佢又話確診個陽性。我喺26號咧，我攞去再去檢疫咧，我係14號等到個報告，我哋再去做嗰、那個深喉唾液。我同佢攞鐘喺度頻頻撲撲，冇人去理依家人嘅喎。咁佢又點算咧？就依、是、個問題。咁佢話七日啦，之後話打咗兩針嘅。OK， 我哋屋企人有就打兩針，即刻出去，佢可以做到嘢咯。咁我而家想去私家醫院，因為確診佢去唔到啊。我哋唔想留喺嗰度啊，冇人理噶。而家點算咧？我而家都好彷徨。等到300人，又連即係我佢話冇，佢冇發燒噶、哦，但係而家就係插氧氣喉，因為氣喘。同埋咧，係嗰啲吊嗰啲鹽水，佢有啲脱水，好想接翻佢出嚟去政府，唔去政府，要去私家院，冇人肯收啊，點算咧？ 好啊，唔該曬林女士，講到媽媽確診啦，入醫院嗰個情況都等咗好耐，同埋佢好彷徨嘅心情，講到。林女士就講到呢一個嘅經歷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新冠疫情咧就一路繼續，琴日去到30000多宗啦。咁政府就話接種率咧就可望可以3月初咧就去到90%嘅咁。見到有港大嘅團隊咧都有研究到有關於接種嘅疫苗嘅一啲相關嘅嘢，就譬如一啲高風險人士或者一啲有慢性病嘅長期病嘅患者。打完針之後出現一些所謂關注事件或者一些副作用的情況的，詳情找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助理教授括弧研究黎子俊博士，早晨。 是 ,Hello, 大家好。 早晨啊，黎博士，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們的研究是研究了多少人，什麼時候做，用什麼數據去研究，還有是哪一些高風險群組包括？ 好啊，我們呢那個數據呢其實就是去到去年的7月尾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數據咧就好反映到安全性，因為當時大家記得咧就仲未有好嚴重嘅社區傳播啦、那個病毒，咁咧我哋就睇咗幾個高風險嘅群組嘅，第一個高風險群組咧就係一啲長期病患人士啦，咁當中包括一啲高血壓啦、癌症啊、肝硬化。呢一類咁樣嘅疾病人咧，我哋將佢納入咗我哋嘅一個隊列研究。咁當中咧就有88萬人左右。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咗一啲炎症性腸病嘅患者啦，同埋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睇下打針之後咧，對佢哋嘅病情有冇惡化到啦。咁呢兩個咧都係幾千人以下嘅人數，因為呢兩個病比較冇咁普遍啦。咁最後我哋都睇咗咧，之前感染過新冠病毒嘅人士咧，如果佢哋接種疫苗咧，嗰個安全性係點樣樣咁樣？ 整體嚟講有啲乜嘢發現咧？喺呢幾個群組入邊？ 呢幾個群組入邊咧，我哋主要係睇佢打針同埋唔打針咧，個發呢啲關注事件嘅發病率係有冇分別？咁而我哋嘅結論咧就係冇呢個分別。風險上咧冇呢個分別啦，打針同唔打針，即係話我哋新聞嘅時，我哋新聞有時見到啦，譬如有啲人打咗針之後，長期病患者打咗針之後出現一啲我哋懷疑係副作用啊，或者啲關注事件咧，其實喺我哋數據咧就話俾大家聽咧，你打針同唔打針咧，其實佢都好有機會咧係會發生呢一啲病，而只不過係新聞咧係冇報道冇打針嘅人出現呢一啲關注事件嘅事件嘅啫，咁所以其實係比率上咧，我哋見唔到係有分別嘅。 我想知咧，頭先都有講到幾類嘅高風險人士，包括一啲癌症啦、啲肝硬化，有啲就係炎症、類風濕關節炎係咪嗰類啦？係 冇錯冇錯。 佢哋全部即係佢哋之間有冇分別嘅？定係有一啲可能嗰、那個嘅關聯性，即係打咗針同埋副作用嘅關聯性係高啲，但係都唔係咁大嘅咁？定係完全幾樣全部都冇關聯嘅？ 我哋嘅數據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同打針咧係冇關係嘅。當然佢哋嗰個各個風險群組啦，佢哋出現呢啲關注事件咧，嗰個比率係會有唔同嘅。咁但係咧，你要喺每一個群組裡面去比較有打針同冇打針嘅人嘅發病率噶嘛。咁所以先至有意義，我哋去決定去打唔打針噶嘛。咁所以如果嗰個發病率咧，是你打針和不打針是沒有分別呢，那我們就會總結呢，其實那個打針相關的一些副作用呢，其實 是, 在我們的研究裡面是發現不到的。 咁你哋嘅研究系研究佢哋各自有一种病定，因为有啲长期病患者可能系有两种嘅病患噶嘛？有冇研究过咁嘅情况之下，对于打完针之后出现一啲关注事件个几率嘅影响？ 冇错，我哋咧系有睇到，如果佢有两个或者以上嘅慢性病嘅话咧，咁呢啲病人咧，佢哋出现呢啲关注事件嘅几率咧系增加咗几多？而我哋发现的确系有增加嘅，大概系即可能是五六成，但是呢这五六成呢在打针和不打针的人里面呢都是五六成、没有这个分别呢，其实就不应该影响大家去决定打不打针的这个决定了。 咁另外我又想問啦，因為打針而家喺香港嚟講都有兩隻啦，伏必泰同埋科興啦。喺一啲嘅長期病患者或者慢性病患者打兩隻針，面對嗰個風險係咪同你即係一樣，都係完全係冇分別嘅咧？出現一啲關注事件，定係兩隻針係有啲唔同嘅？ 喺我哋嘅研究入邊咧，我哋就發現唔到個安全性上有任何差異啦。 病情的控制呢，如果那个人有病，去有长期病都可以有分是轻啲同严重啲㗎嘛。佢哋嘅病情严唔严重，对于出现关注事件嘅几率有冇关呢？有。 嗱，佢哋病情严重的确係可能会增加佢出现关注事件嘅风险嘅。但係呢我哋嘅数据係话俾佢哋听，你打咗针係唔会增加你个出现关注事件嘅风险。即係你虽然是你未控制得好病情，你出现的关注事件是跟打针是不关系的。 即所以如果那个人是所谓的病情是未控制到，或者即所谓严重一点的慢性病，他们是不是都可以打针，根据你们的研究的结论？ 根据研究的结果是的，但是当然如果市民是觉得非常担心自己的情况的话，那他们可以咨询医生。但我都想带出一点呢，就是如果病人呢是很担心自己那个打针之后出现副作用呢，咁其实佢应该更加要担心呢中咗新冠病毒之后呢嗰、那个出现严重并发症嘅几率，因为嗰啲并发症系比起疫苗嗰个严重性呢系高好多的。而且呢我哋以前即系之前早几个月呢就话社区冇咁多病毒，但系而家我相信大家身边呢都开始有啲亲戚朋友啊开始有中到即系阳性啦咁样。咁大家中嘅機會呢其實可能係越嚟越高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作最大打算呢，我會建議大家係積極考慮去打針啦。 我都想你即係俾一啲長期病患者或者一啲慢性病患者嘅一啲意見，就係佢哋應唔應該或者考慮啲乜嘢去打針啦，事前啦，如果打之前啦，究竟有啲乜嘢要準備啦，如果擔心嘅話，有冇需要諮詢醫生意見呢？ 如果他们是很担心他自己病情的话，那当然咨询医生就是最稳妥的做法了。但是如果有一类人呢，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问了医生先，就是他们之前有严重的药物过敏或者对疫苗的过敏。我们讲的是会直成是休克啊那一种呢，除了那一种之外呢，一般的长期病患呢我们都建议他积极考虑去打针的。 可不可以讲多少少过敏的批人士点解要特别问医生，或者边一类过敏要特别留意呢？ 我哋其实我谂，如果系有曾经药物过敏，导致佢有休克啊、昏迷啊，呢啲状态咧，或者有啲严重嘅副作用嘅话咧，咁都会建议佢哋问咗医生先啦。因为有咁嘅病史咧，的确如果你再去打疫苗咧，系可能会有啲严重的副作用发生的。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一般嘅长期病患嘅人咧，我哋都建议系去打针嘅。 另外我见到话系咪话类风湿关节炎同埋啲炎症性嘅肠患者对即系呢一班人打咗疫苗之后，会唔会有一啲嘅关注事件啦？系咪有个结论嘅？系咪咁样？ 呢两组人咧，我哋咧其实就系睇佢个病情咧系有冇恶化嘅。咁而我哋发现咧，就系佢哋打咗针之后咧，佢哋嘅病情咧系冇恶化到啦。佢哋使用嗰个药物同埋去睇医生啊，或者入院嗰个次数咧，亦都系冇增加到。咁所以我哋总结的亦都系打针对呢班病人嘅病情控制应该系冇影响嘅。 你哋个研究咪会继续，定系都会研究埋其他长期病患者啊？咁 系啊，我哋咧其实而家我哋安高荣咧仲有一啲其他嘅疾病咧，我哋系会去睇嘅，即系例如甲状腺嘅疾病啊， 慢性腎病啊等等呢一啲疾病咧，其實我哋嘅分析咧，基本上做完咁，我哋等緊一啲同行嘅審查，即係一啲醫學期刊審查我哋嘅研究嘅準確性咁樣。 好啊，唔該曬黎子俊博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黎子俊咧就係藥理及藥劑學系助理教授括弧研究嘅，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佢哋呢個研究啦。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在松浦弥太郎的一百个基本当中，有两句是有关联的警句。一句是了解孤独是身为人类的必备条件，另一句是交际应酬适可而止，不要变成八面玲珑的人。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句有关联性呢？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人喜欢热闹，喜欢群聚，喜欢交朋结友。但如果交际应酬，连即使不是几相干的人的聚会都去，做一个八面玲珑的人，那就不单止是浪费生命，而且为人都变得轻浮了。 丹麦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在他的日记之中有一则写道，我从一场派对回来，我是派对上的活力和灵魂，我自治珠玑，人人都因此欢笑崇敬我。但是我走开，我在这篇日记里面确实需要用到如地球轨道一般长的破折号。我想一枪打死自己。真正懂得自爱的人，八面玲珑是连自己亦都看不起自己的。孤独通常是指一个人的独处，孤独不等于寂寞。如果一个人处身于极为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之中，一面享受美景，一面静静地思考、浮想、创意、发现，这样虽然独处亦都不会感到寂寞。一个人如果陶醉在动人的乐声之中，或者阅读一本非常吸引自己的书，这样的孤独亦都不会感到寂寞。相反，如果一个人处身在一大堆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群之中，对他们之间的无聊话题感到厌烦，这样即使周围有很多人，你仍然会感到孤独。 而且再多的亲友围绕，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是会孤独的。所以尽早学会享受孤独的滋味，让自己具备人生这个必备的条件，是人生的基本之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松浦弥太郎的一百个基本》，作者松浦弥太郎，由月之文化出版。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每个人都想生活幸福，幸福究竟是什么？但幸福又不是必然，那障碍会是什么呢？怎样才拥有幸福？和人生背景、社会地位有没有直接关系？林以乐同嘉宾屈伟豪博士一起讲拥抱幸福。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关于立法暂缓追租的问题，听众刘女士， 小业主嚟嘅，帮到租客，咁有边个帮到我呢？每个月都系靠租金过活，你叫我点样生存啊？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退休长者一个物业收租冇其他收入，我系准备咧通过担保贷款计划，垫资三个月租，以不超过100,000元为限，唔收利息嘅。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